好，第三 part 翻嚟啦，先同 Stephanie 讲咧，喂，原来做个 marketing 嗰只大王，你又面对个 sales。佢話啲嘢唔得，又唔知係咪佢講大話。通常喺追你數， 唔係 sales 好叻噶嘛，好精噶嘛。唔係，其實我都半個啦咁樣。 係啦，你都係要做佢嗰樣嘢噶嘛。 唔係，咁我識做佢嗰樣嘢。 係啦，跟住就個客又唔知有冇講大話喎。佢有啲客唔想買你只貨，佢咪話唔賣得咯。但你又要分，喂，其實你邊個先講真話假話？ 係噶，所以其實係好煩噶。我成日都話咧，老細如果真係幫老細個 marketing 咧，咁個老細可以去旅行噶啦。 係。根本你唔系当你自己系老细咁啊，咁 但系佢唔会分翻俾我， 系啦， 系 好重要。 但我又要问一下一个最紧要嘅 point， 如果做一个好成功嘅 marketing 咧，会应该好高人工嘅。 有啲系咯，不过我觉得不进则退啦。试过我见过有啲阿姐阿哥咧，上到去某个位置就停咗，点解呢？因为我觉得嗱。我好支持愛環保啦，愛即係要睇政治啦、睇新聞啦、娛樂新聞乜都要睇，因為其實人嘅行為嚟嘅呢啲全部都，但係有陣時有啲會話啊呢啲唔關事，呢啲唔關事，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互相影響嘅。咁機會就係你睇得多，你知道咩位置插得入咯。或者係邊一啲位置衰啲講句唔好抽，有啲係亂抽噶嘛，即係見到人哋又以為抽你，咁有啲係即係有你做得多咪凭经验 smell 到，原来成日都话啦，你去一起到一个新闻，你又会知道即系呢啲 PRD 嘅嘢啦。咁你就话呢单嘢其实应该有得去噶啦。咁你吓，咁你就系咁点解咧？因为你够勤力，成日都话你够勤力，你好似打波咁，你射多廿次篮嘅，咁你咪有一次会中咯。咁你跟住之后就以后都开始射到篮啦。 系啦， 会够勤力咯。 哇，真冇可能我哋做 marketing 睇新闻边度得噶？ 咩新聞都要睇喎，唔好淨係睇集娛樂版啊！ 娛樂版嘅睇啊，唔睇啊， 係啊，唔好淨係睇娛樂版。 你無限 loop 噶，有啲網頁你係咁睇，不斷睇，不斷搜查。 政治啊，環保啊，基本上你世界各地新聞你都要睇噶。其實跟住你又咪問啲時間俾我嚟咯。系啊，啲事都嚟，跟住翻工就翻工噶嘛。 你睇埋咁多新聞，做 marketing 可以做一个成功嘅投资者嘅。 其实 你觉得边样嘢卖得噶啦嘛？ 其实你咪要系平时你个人本身已经生活系工作，工作系生活，咁你咪 look 住个 Facebook，look 住其他嘢，你唔会望住噶啦。但系就唔系话每一日有一个钟头嚟睇报纸，唔会有人咁样俾时间。 唔系你成日要踎住自己，不停咁话呢啲唔得，唔睇唔得，嗰啲又留意下，呢样留意下。不过你一个人习惯性。自然你一起身第一件事就睇下呢样，睇下新闻啊，跟住又打开报纸睇呢样啊，上 Facebook 睇下啲咩古怪嘢啊。 同埋好似你而家啲人多咗走数啦，即系我都支持环保嘅时候，咁其实你会睇多咗啲嘅嘢，咁你咪因为你睇得多，你就会知道咩叫濑嘢咯。即系公关灾难，而家你听好多噶啦。咁点解就系因为啲人知得好少，跟住之后又想做啲嘢，跟住就濑嘢啦。 系啦。 最近话 好多啦， 最近话留低啊。等於負責嗰個咧，嗰位仁兄咧，初嚟咪佢咪公關災難咯。初初問佢有咩問題，啲記者訪問我講你都唔識噶啦，咁樣咁都得喎。 係 K 唔係 OK 又 OK 啊嘛。 唔 係 啊， 而家咪 K 我同你講，我同你講你都唔會識噶啦。大佬你咁樣同個記者講嘢， 咁首先個同記者嗰個對答對應咧，其實你見到呢個都唔係一個，我應該係話一間公司對一個員工對出面嘅無論 media 或者出面嘅人嗰個態度咧，其實我諗自己要學先啦。第二樣嘢你講緊嗰樣嘢就係多啲係PR 嘅嘢啦。咁PR 本身我自己都係啦。咁marketing裏面其實好多時候有陣時，你講真有幾多間公司係俾錢賣廣告啊？係你應該知係咪？ 係 有冇啊？ 最好 你睇下幾煩惱就知啦。 最好你周圍揼心口嗰個揼掂佢。 我而家咪就係咯。 咁但係有陣時唔係淨係揼心口噶嘛。咁其實唔係個個心口俾到你揼到你。有乜嘢角度去讲件事啊？咁其实呢啲咪就系再转入去做公关嘅一个，即系要做嘅嘢咯。咁就 又要识得人多， 又要会做 嘅。其实唔使识得人，又成日都话调翻转嘅。你系要识得人多先至做公关，定因为做咗公关先识得人多啦？两样嘢系一齐做噶嘛， 相辅相成。 系啊，即系你一路唔系因为你为咗要做，我成日都话噶，公关就仲惨过做 marketing。公关基本上我成日都觉得噶啦。超人万能噶，你试过？ 我啱啱对上两个月啫嘛，你试过有个星突然间打约咗，跟住突然间半个钟头之前话打俾你话，喂你有冇烫豆啊？你咪喺条街度望住佢烫豆，咁跟住之后我要烫衫，我件衫巢咗，我点上嘅？等等。即系你乜都话得噶，得等。 系你 咁跟住之后就周围凑，跟住之后咧就最后就系、是、嗱，当然咧第一件事你就会谂我即刻落街买。 系。 咁但系我哋通常唔会咁做噶嘛。 系。 我即刻谂紧呢个附近有冇啲 friend 系卖时尚店嘅先。咁跟住即刻谂呢啲嘢，跟住之后第二件事就系、是、如果系嘅话最近边个？跟住又或者冲入去，即系我都话过冲入去个阿哥，你可唔可以借俾我或者我租？ 系啦。 几多钱俾你？或者点样样用任何方法巴塔件事翻嚟，咁最后就系唔使，最后就系我去另一个 studio 执咗个烫豆去嗰度咯。 即系个 studio 啱啱有， 唔系我仲要，即系仲要系跑得快。 系， 我成日都话啦，基本上系你有冇试过凌晨两点钟？你个客同你讲话要做即系嗰个襟花咧，第二朝到七点钟要啊，但系啲花档都闩晒啦，系咪？跟住我谂紧，我 worst case 谂到自己做啊，我都识做花篮，即系花呢个啦， 或者 襟花啦，以前即系读书嗰阵时悭钱，我谂紧边度会有咁快开？跟住之后自己包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咧，定系点咧？跟住定系最后就系你要完成佢咯。 嗯 喂，最惨就系呢啲啊！最惨就系呢啲，即系等于我细女嗰阵时咧，成日都有呢啲问题嘅。十不二点位老豆个偏单冇埋， 听唔到我讲。次次都系 好惨 嘅。喂，大佬啊，你早讲俾我听啦、啊！ 唔会早嘅，通常 唔会早。 通常 呢啲预计唔到嘅呢啲系。 系咯， 你只可以咧做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。以备无患，系啦，要有两手 冇得患噶。我举个例俾你听啊， 屋企要摆好多嘢度咯。 举个例俾你听，喺个 event 啦，喺 IFC 做个 event 啦，好 grand 啦，系咪？你约咗个即 guest of 即真系比较主礼啲嘅嘉宾啦，佢话俾你听喺个停车场度迷失咗，唔知点样上嚟咧。跟住之后你望住个台，跟住之后咧你就喺下边。你唔好走，你企喺度，跟住之后我搵人接你。你千祈唔好走，你都话俾我听你位置。你越走我就越唔知喺边。跟住之后你将成个台嘅 run down， 我而家听住，我而家由边度开始做起。跟住就全部即系十个人一齐听我讲。我而家由呢度开始咁样调翻转嚟做。跟住之后咧，所有人就系望住你嗰刻转。 嗯， 即系呢个系 event 嘅 PR 啦。咁跟住之后都有噶。其实你冇嘢系。你几 well prepare 都好啦，你有冇即系试过个女嘉宾，佢哋丝袜勾烂咗，跟住之后个嗱灯嗰个做紧灯，台嗰个做紧台，跟住音响个即系做紧音响，跟住最后咧，通常最得闲咧，成日都话踎喺度粘胶纸嗰个咧，通常嗰个有阵时都系即系嗰个都系即系嗰个系 PM 嚟噶嘛，即系 project manager 嚟噶嘛，咁啊得啦。我去买咯，咁我就谂咧去买，跟住之后得啦，买三只色啦，买晒三只色，咁就黑都唔使打电话啦。跟住之后即刻冲翻上去，你嗱声去换啦，唔该。 嗯， 即系成日跑到最后就 系、是、最惨系啲执生嘢啦。 唔系噶，你要仲要快，同埋你要即刻谂起个路车第一件事，你唔可以谂唔得噶。 嗯， 系啊，即系我哋以前个讲过咯。冇嘢唔得噶，唔得就你唔得。 其实好似你嗰啲无人行咁咧，你挨得过呢个位咧，基本上咧，你我成日都话啦，同啲同事讲，好多同事一齐做嘢都知嘅，同 team，你去咗先啦，唔好咩都问啦，你去咗先啦，跟住佢话吓，你因为佢好多人 系 怕 冒险精神 怕错嘛，咪就 系 嗰句咯，做得你即系做得你 senior 嘅话。你觉得我救你唔到咩？跟住之后好似好惊咁啦，系咪？跟住心里边拧住面，你快啲坐先啦！我真系救唔到，到时咪救唔到咯。 救唔到咪死咗 佢。唔系咁，但系我到时我即系 去咗先噶啦。 唔系你，因为其实佢好多时候因为太多 uncertain， 即系太多唔肯定嘅嘢，咁佢哋好多翻嚟问，咁就会慢啊啲嘢。咁因为你冇即系做一个 project 或者做一样嘢，即系有百样嘢或者三十样嘢，我点可能样嘢都睇啫？我咪要问，我成日都话问得深入嘅时候。无论 PR 或 marketing 都话，我要知道你就要由最仔细个客话俾我听，我要好细心仔细客话俾佢听。我唔理咧，我就真系唔理，唔该你解唔佢。咁但系如果我要想知嘅时候，唔该你讲翻晒俾我听。如果当我发现你唔系知晒嘅时候，讲得晒俾我听，我真系知濑嘢噶啦。咁就要补位啦。咁其实系。 经验嚟嘅。跟住之后佢去啦，佢去啦，去到咁上下甩啦。讲真，佢甩咗，我哋成日都话啦。如果你唔够 EQ 嘅话咧，你喺度犯渣有闹咧，唔系啊，基本上咧就最嗰阵时咧就系、是，尤其是喺现场， 嗯， 黑面都费事，冇时间， 嗯， 得，讲俾我听，而家得，我而家即刻救，救完之后算噶啦， 系啊， 冇时间你去怨，冇时间性，跟住你净系即刻要跌落去，就系、是、我要解决，我要解决，不停去解决。 哇！你真系 个心力系好辛苦， 唔系好攰噶。 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仲讲过开会咧，我哋做 production 系 嗰个咁嘅嗰咁嘅 CD 咧，跟住同个 producer 一开会又讲嚟拍咩？你个脑就要即刻喂，我要稳定边度嗰个景喺边度有？ 咪即系等于即系嗰啲导演你话诶，即系揾晒啲景，揾晒啲嘢，佢都有可能话唔得噶啫。 系啊，你即刻佢讲紧，你已经谂啦。喂，佢话要揾下咩地方？ 落雨咧，仲要欧多啊，谂埋落雨嗰啲嘢啦。跟住落雨之后，即刻谂埋个 cry， 即系嗰个危机应变点算啊？ 最惨，广告唔同拍电影啊，广告客会跟 shooting 噶嘛。 系 你唔好揾啲一阵转头有扎人一嚟收陀地啊嘛，吓亲个客你大镬啦，系嘛？你要揾啲人地方安全。 最好笑就系、是、有一年就即系帮个即系有一单嘢啦，咁、就系要你知道嗰啲叫咩车？嗰啲系咪叫唔系叫吊鸡车？即系总之接上去嗰啲、 哦、 升降台嗰啲就可以去到二三十米、三十米噶嘛。咁、跟住之后咧就砌啲图案啦，有个环团砌啲图案啦，咁、就用几百人砌啦，咁、就请咗记者上去影噶嘛。咁、跟住之后咧。个即系个 P.R. 话俾我听，喂，我位高啊，跟住佢之前已经讲咗啦，哇，咁我嚟啦，咁跟住之后佢就当然我好开心啦，跟住之后点解好开心咧？如果你冇安全带，我都会惊。咁佢话我上载，唔系、我架架车超3000几蚊，你净系吊咗我同个 photographer 上去啫，我都唔开心死啦。即系其实你会玩到一啲你。即系上山下海啦，为咗影一张、即系我哋叫做公关相、PR 相、发相，你会去我争啲民航机上安排民航机，即系嗰、那个即系去拍摄一啲嘢啦。基本上咧嗰阵时啲同事安排，咁其实咧一齐安排嘅时候咧，我成日都话喂我好想上啊，不过我有定嗰个位置。咁跟住之后咧，佢话我都好想上啊。其实我哋有阵时就系、是、我谂做呢行嘅人就系中意去做一啲。特别睇到啲特别嘅嘢就唔系钱俾到你，讲真钱系钱系，讲真有阵时你话哇又要做啲成日去应付啲即系急嘅嘢啊，同埋无啦啦你知啦，成日都话公关灾难，公关灾难，成间公司做嘅所有嘢唔觉意咧，出边嘅人唔中意咧，都唔知道就会第一件事倒冧咗我先噶嘛，因为我食咗嘛，跟住之后其实系可能系其他人可能做错或者讲错咗啲嘢，或者等等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好，咁但系我哋呢啲位咧就系、是。唯一一个可以即系叫做 official， 即系正式啲、官方啲出去同人讲嘢嗰位，咁咧就食咗。咁有阵时我都话啦，唉，我都系人嚟嘅啫，你都唔使闹得咁型啊。 咪就冇办法、啊，系你去统筹噶嘛，梗系有理数。 但系唔系，但系有阵时有啲，譬如话唔系噶，即系有阵时有啲可能系一个产品，咁、其实佢系呢期可能做嗰阵时咧、做得可能系多啲啲 feedback 冇咁好，跟住之后嗰啲。CS 咧，俾人投诉就癫咗。当佢投诉俾人癫咗嘅时候，大公司咧，投诉癫之后咧，佢哋连个 CS manager 都应付唔到咧，我就话嚟我度啦。因为其实你最后都系摆喺传媒度嘅啫，因为摆喺传媒度咪由我知。咁跟住最后就系嚟我度啦。咁佢嚟咗我度，我就睇下点样去书面啦，定系点样去搞掂佢啦。最后就系、是、我成日都话。执翻大家各部门出街拿嘢啲货，最后咪系我接，但系其实嗰啲嘢系你可以话，唉，俾咗人份人工你包噶，但系喂大佬啊，有阵时你哋出去怼冧咗人哋嗰啲嘢，即系呢个都叫咩？都叫生产啦。有阵时啲 sales 一啲同人哋嗌交，关我鬼事咩？咁你跟住翻嚟之后又嚟，又嚟， 又入你嗰度， 系又唔系？有阵时会过咗嚟我度应付，因为最好笑就系试过有啲人就诶，你呢个部门系。企业传讯啊 ，PR 嗰啲啦，你哋咧对出边咧嗰个communication， 即系嗰、那个 识讲嘢啲啊，即系会大体啲啊咁样，你做啦。我心谂，咁你以后可以收声噶啦，唔使讲嘢。系咪咁即系？咁有阵时 即系乜都我讲， 系咁，但系当然官方嘅嘢时候要喺呢边出啦。但系有阵时又唔好将嗰啲你唔想做嘅嘢，你褪俾我啊嘛。 系， 即系你你褪翻俾我，你明明嗰啲系你做嘅，跟住你就因为你话你做你会做得。做得企理啲啊呢边， 我讲嘢我唔介意出埋你份粮咯， 系啊，所以 你份粮你唔介，你又唔见你出埋俾我， 所以咪伸个头出嚟嗰个咪会俾人斩先 咯，系冇计啊，棒打出头鸟， 系啊系啊，所以有阵时我都话要体谅下啲公关都系打份工噶咋， 系唔系有时人啲公关嗰啲技术好嘅咧，你真系闹佢唔落嘅， 应该咁讲，我唔可以净系讲技术啦，有阵时我会觉得谦虚啦，诚实认错或者系或者系有诚意咧，其实出边系会知道，咁就唔可以只系话一啲技巧去讲一啲说话，喂，好似喂讲大轮咁 系咁兜人兜嚟兜去， 其实你会知嘅。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人嚟噶咋，其实 系 即系。市場推廣或者係做公關都好啦，其實面對嗰啲都係人，咁香港人唔會蠢噶嘛。 係啊， 咁其實如果你係乜嘢態度對佢哋咧，即係想處理件事咧，其實我覺得可能有啲人會誤會，但係有一啲人都會睇到係你真係想處理件事。 好，呢一節就差唔多啦。我哋翻嚟咧，再問 Stephanie， 其實佢做咗呢行咁耐咧，苦多定樂多咧？我哋一陣翻嚟再講。